平壤市郊区的柳京泡菜厂竣工投产，竣工仪式20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工厂干部、职工、军人建设者对实现工厂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单位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柳京泡菜厂圆满实现了泡菜生产的工业化和科学化，它的竣工投产为一年四季给人民供应各种新鲜的泡菜和蔬菜加工品打造了一个可靠的基础。